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又将佢所谓 generalize 到推广到一个更 概括嘅层面， 即系可以话系直观嘅。佢完全直觀啲，佢一睇到 I see， 佢又唔係完全直觀。 哦，兩樣都係 一定有。 你 experimentalist 嘅意思，即係佢就唔係話由一啲即係好正規嘅，有一啲叫做公理就出發，一路一路推到落去咁樣，而係咧佢直情當咗呢個數字咧，就係佢最大嘅一個遊樂場。啊，即係 Little 咪講過啊嘛，佢話我相信咧，其實每一個整數咧都係佢嘅最好嘅朋友。 冇錯，因為佢對每一個數字都 有感情嘅， 都有感情。 咁但係於是佢咧就喺度玩啲數字咧，就但係佢係好有呢、這個即係洞見嘅洞悉嘅，咁佢就可以能夠咧就即係揾到佢哋之間嘅關係出嚟。 冇錯， 咁一路推到落去。咁但係頭先咧就 Ringo 講亦都冇錯，就係頭先講過啦嘛。譬如你由呢一個就立論去到呢個結論咧，中間譬如有30步嘅。咁但系咧，佢最多咧就肯写中间嗰第五十、十五、二十嗰几步，佢已经觉得已经好烦噶啦。咁但系哈迪咧就要逼佢咧就写晒嗰三十步出嚟，佢又觉得你浪费紧我个青春时间嘅。咁呢度咧喺电影入面都有反映，就系两即系当系两师徒先算啦吓，亦师亦友啦，就最大嘅冲突就喺呢度啦。 冇错啦，咁啊，但系呢点咧又有啲唔系太，又唔系话唔中意呢套戏。有啲人咧就系话佢将呢点咧就系、是、讲得太过重复。 哦，扩大咗， 即系扩大。 唔系佢其实基本上记唔记得，佢仲要去收啲基本班啊嘛。 哦，系啊，要佢上堂 一个教授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 就是、我记得佢嗰个 bio， 佢系攞咗 Cambridge 嗰个 degree 噶。 哦、其实佢 系啊，即系佢读书噶。 嗰阵时候咧、哦、就攞咗个叫做 Bachelo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哦 ，by research， 咁即系而家嘅 PhD。咁但系其实咧就我谂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剑桥或者英国咧，我估系1919年咧先至有 PhD 呢一个咁样嘅称号。之前咧就叫做 Bachelo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by research。 咁其实咧就系 Bachelo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已经系好劲噶啦。 即系等于 PhD 噶啦。 即系等于 PhD 嘅。 系。 咁啊，咁佢卒之就係當然亦都好順利咁，同正如阿 Ringo 所講咧，就係佢攞咗佢自己個 PhD 啦，喺劍橋。 係。 咁但係佢一個咁厲害嘅數學家，攞個 PhD 好委屈咗佢。 係啦，咁所以咧後尾嗰套戲咧，其實喺其中嘅高潮咧就係真係佢呢個 Hardy 已經唔話得啦嚇，呢個係正式嘅伯樂。佢係好賞識呢個人，咁佢就為咗個其中嘅貢獻啊！我唔係好知啦，我個歷史啦，咁佢就嗰叫分割啦叫做 partition 呢樣嘢咧，佢嘅成就咧，佢就極力推薦佢成為呢、這、一個嗰、那個皇家學院嘅院士 FRS Fellow of Royal Society， 即係喺學術界最高榮譽噶啦。 咁但係佢其時印唯一一個印度人， 唯一一個人肯定 啦。亦都我相信係，就算而家嚟講，你三十歲攞即係。系做到 FRS 咧，亦都相当 系啦。咁样咧，但系其实佢第一次系失败嘅， 系 吓、即系佢点样鼓其如王之时咧，但系后嚟俾嗰啲即系可能比较保守嘅势力啦，觉得一个咁年轻嘅印度人咁样嚟一嚟，咁就可以攞个 FRS， 唔系嘛？我哋穷毕生嘅精力都未攞到咁。咁但系咧，佢就呢、這个 Hardy 就视而不捨。 吓 咁、当然佢亦都鼓励呢、這个Ramanujan 就继续去研究啦，吓、坚实啲啦嗰啲成果。咁佢第二次闯关。 系冇错啦， 卒之第二次就成功嘅。 其实佢中间咧，其实套戏都有交代，咁啊，当然我觉得系夸张咗少少咧，就系啲剑桥嘅数学家自己本身咧都唔系好信佢。你记唔记得啊？ 系咁讲系咯。 啊，即系喂。 咁我唔知呢样冇夸张，我唔系你 学术圈好犀利噶， 学术圈呢啲嘢，我觉得唔出奇噶、啊。 我觉得咧就夸张咗少少，就系咩咧？我相信数学家就咁嘅，当你证明到一样嘢嗰阵时候咧，就服噶啦。 嗯， 系嘛？ 但系有一个先， 你证明之前咧就可以 硬。但系其实咧，佢我都觉得有奇怪嘅。其实 Hardy 推荐佢做 FRS 嗰阵时咧，其实佢其中嘅论据佢话 he is on the verge of a breakthrough 嘛，咁我话 on the verge 即系话去到个边缘啫，即系就嚟有一个大突破啫，但系其实系未到个大突破，咁你又推荐做 FRS 真系跨咗啲咁样。 我谂套戏就有啲夸张， 所以我真系唔知呢样嘢，即系个即系历史事实啊。咁但后嚟佢真系夹硬再逼佢咧，佢后嚟即系令到 说服到好多人就係话佢真係已经做到啦嘛个 partition。 仲有 唔係 on the verge 啦嘛。 套戏呢即係你由留心睇呢就好多小插曲呢就好得意嘅。你记唔记得佢啱啱去到剑桥嗰阵时见到个草地想搭上去。 係呀係呀係呀。 係 呀 係呀。咁即刻俾人喝止啦。 係啦。 我只要系只有系 院士， 院士 fellow 先至可以搭上去。 系啦，冇错。 好啦，到佢真系攞咗 FRS， 跟住做咗 Trinity College 嘅院士之后咧，咁咧有一次我唔记得系 走啦 情况啦，佢要好急赶嘅。 系啊， 咁 Hardy 同佢一齐咧 ，Hardy 就搭上草地，但系 Ramanujan 咧就唔敢搭上去草地嗰度。 呢个惯性啊嘛。 呢个惯性吓， 几有趣嘅。 呢个几有趣，呢个几有趣。 对我同阿 Eddie 嚟讲，都仲系有趣嘅。原来咧。同一年代又系有另一个伟人啊嘛，记唔记得？ 哦、当然 ，Bertie 啊、哦， 大家知道 Bertrand Russell， 阿罗素 咧都好耐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我系特登专程就邀请阿 Ringo 上嚟讲嘅一集。系讲罗素， 罗素系 个生平嘅。咁但系呢套戏入面咧，我哋就叫做一睹罗素嘅风采，当然梗系演员版。 但系完全冇咗个神采，我觉得。 其实罗素喺数学， 好劲噶。 Philosophy of Math 都好大贡献啊！ 梗系贡献啦，但系我哋嗰次讲过啦，咁而家就唔讲咗啦。 即系个形象咧，大家完全唔会，即系喺你嗰个脑海中有呢个就系咁 critical 啊，即系咁尖锐嘅罗素啊，好似系一个。轻松咁样啊，其 实表面 系 出 嗰时 late thirty， 即系卅几、卅零岁啦。 不过咧，又要再睇翻套戏多一次咧。我所以我正话都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有冇套戏里边有冇提到话罗素因为系反战？而將佢踢出咗劍橋。 頭先我喺 WhatsApp 答咗你啦，阿欣係咪？你問咗我好多問題，我話個 answer is no no no no no no no。 有影射到，有暗示到，有暗示到。 全部係你自己諗出嚟嘅。 有暗示到，有暗示到。 有冇講個 theta function 啦？冇啦，梗係成到戲。 佢有講，但佢冇提呢幾個字。 冇啊，咁就係、是、啊，你頭先講話嗱，其實羅素當時因為反戰啦， 反戰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佢係極力反戰。佢話英國有乜理由介入呢場戰爭？冇意思啊，咁樣咁於是咧就得罪咗，因為當時好講啊愛國主義。 係啦，冇錯， 係 啊。 咁所以咧就係俾呢個聖三一學院咧就係開除佢。咁佢嗰陣時甚至講過佢係咪去牛津啊嘛，係嘛咁樣嘛。咁但係後嚟佢直情咧就因為反戰。就坐過監添啦 ，Ringo 都好清楚啦，即係羅素坐監噶嘛。咁你仲有就有問有冇提到咧？其實佢娶嗰個老婆咧係老婆仔嚟嘅，係啦。咁套戲又冇講嘅，一開場嘅時期咧，個老婆咧都已經起碼都十八九歲，就算唔十都。 是即是印度的典型盲婚哑嫁呢 是啦 他 个老婆嫁他那时 应该是九岁十岁。 九岁十岁的咋 但是我估呢就因为这些这样情节就而家人 西方人就比较 所以就冇提。 对。咁讲真啦讲得他一套戏一开始的时期呢其实已经讲他是就来去英国即可能是去英国前一年左右的嘛他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咁又有个印度那个老板是一个伯乐然后又引荐咁样。 仲紧要的就是他个大大老板是一个英国爵士啊嘛， 哦大大老板， 即系个英国爵士都 系啦，演员嚟嘅， 都系穿针引线咁帮到手噶嘛 ，Stephen Fry 冇错 ，OK 吓，咁所以咧，即系话嗱，佢其实死嗰阵时系三十二岁啊嘛，咁佢就一年再加五年啊，即系减翻六年啦，系嘛， 廿六， 咁啊即系廿六岁，咁即系套戏开始嗰阵时，佢大概廿五岁左右， 廿五岁， 咁廿五岁左右咧，就真系唔知佢大过个老婆几多啦， 唔知， 咁如果佢话大过老婆，就算系十年咧。咁可能即係一開場個老婆都十五歲，雖然你喺個演員梗係唔止十五歲啦，係咪咁但係即係佢就唔會做佢九歲十歲嗰陣時嘅年代咁囉。 我哋有位朋友佢想影評嘅呢 有啲都係做我哋嘉賓嘅6 6嚟做咗嘉賓 嚟做咗嘉賓嘅。 佢呢就覺得呢條咁樣嘅線啊即係有個太太而又佢又去到英國嗰陣時好掛住佢個太太呢 係呀係呀。 佢就覺得唔合理。 咦點解呢 你覺得合唔合理呢即係佢覺得話，如果我係好愛數學嘅，我犧牲一切咧，我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 sacrifice。 嗱呢個咧我唔知啊，可能真係歷史冇記載咧，就係任你作啦，叫做poetic license 書。咁你作為一套戲 作為一套戲，或者作為一個正常人啦，唔好話一套戲啦。 正常人啊，一個人兩條心未為多。 咁呢個就係男同女嘅分別咯，我諗。 兩條心未為多，即係話我又熱愛數學，所以咧，我覺得我係應該去英國嘅，所以佢能夠要捨棄個家庭去英國。佢已經去咗啦嘛，咁但係你話佢喺英國掛唔掛住個老婆？咁如果你話我寫劇本，我都梗係寫佢掛啦，寫佢唔掛咪即係冇感人嘅場面啦。咁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喎、 啊。嗱、啊，咁好簡單咁樣概括套戲先啦。基本上就係講一個天才，係佢冇一個正統嘅教育， 嗯， 佢喺佢自己嘅家鄉， 嗯， 發展唔到， 嗯， 去到寫封信。俾人賞識，去咗劍橋，去咗劍橋，種種嘅困難克服咗，出咗好多文。咁跟住呢，就係、是、到講嗰個故事嘅結尾呢，就講大戰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啦， 都完咗㗎啦。 同埋呢，就係、是、其實一路我哋冇提到嘅呢，就係、是、因為佢嘅生活習慣，尤其是佢飲食習慣 好緊要呢樣，好緊要。 佢係一個素食 宗教 素食者， 佢一個素食者， 好虔誠嘅， 好虔誠， 即係更加信印度教啦。 咁咧就佢其實呢，就喺英國呢，就係、是、有一個好嚴重嘅 malnutrition， 應該點譯啊？ 即係唔適應咯， 唔適應嚇，好唔適應英國嘅食物，所以咧就病咗。 當然佢電影話佢係肺癌嘅，肺結核嘅， 就話佢係 咁呢個唔會錯嘅， 唔係 咁重要嘅、 因為呢個係一個比較上一個出名嘅人啦。咁、事後咧。就有好多比較嚴格嘅驗證，咁、其實法國咧就未必一定係 tuberculosis， 好可能係一種係佢嗰有啲變形蟲啊，有啲 amoeba 就已經入咗去條腸度， 咁亦都 啱。佢喺印度嗰陣時已經有呢個問題㗎啦。咁入佢身體又弱， 佢電影人冇特別講， 係佢電影 人應該咁講，你講得冇錯嘅。點解咧？喺電影入面咧，其實即係我就真係認弊鄉先嚇，我就即係未睇呢套戲之前咧，我就對呢個人咧，我認識真係好模糊嘅啫。我就成日以為咧，佢去英國係死喺英國嘅，咁所以咧後嚟咧，即係我睇戲咧就發覺佢，哇！原來染咗呢個肺癌喎，咁我以為啊，咁、今就拜拜啦，翻唔到印度啦。咁原來唔係嘅，後嚟佢好翻嘅，大致上好翻。咁而且咧就係、哈迪咧就即刻要籌措呢個旅費啦，就送翻佢個印度，因為佢話已經係五年啦，佢好掛住家鄉。咁、佢而最後真係翻到去，所以佢同佢嗰個太太。咧，当然套戏入面讲佢哋其实感情好好啦，就是、再重聚一年之后咧，先至病死喺印度嘅。咁如果从呢个角度睇咧，就啱嘅，佢未必系死于肺痨，佢可能佢翻到去有另啲病。咁但甚至好似头先阿欣勇讲，就系话个可能喺英国染咗啲病暗病啊，阿米巴虫乜嘢啊，咁啊翻到去 潜伏 啊，可能系翻到去印度染啊，咁系同嗰个肺结核咧就无关嘅。 其实有啲医生话咧，就是、如果当时佢哋一个诊断系正确嘅咧，可能会救得翻佢。 好，絕對有可能， 可能會救到。 好，嗱咁樣咧，我哋又休息一陣嚇，翻嚟咧，我哋咧就會請阿 Ringo 咧從電影角度嚟去評價呢套戲啊。